锵锵三人行，今天首先我得感谢马博士，哎，要不是你啊，请不来这位女士。 不是因为我， 这位女士， 因为你这个节目， 对吗？您，但是您满足了我几年的这个思慕啊。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啊，你看他的小说叫《屋檐》。其实啊，就是讲老实话，过去读你的东西不多，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姐妹啊，朱天文呐、啊，朱天心呐、啊，确实让我想起就是。有点进屋，给我那么一个印象。 该姐妹啊， 是文字的风格呀，还是观察生活的那种眼光，让我有那个感觉。 大概大概是观察生活的这东西吧，就是女性的本能不是都是吗？就是那个实物感、实体感，所以那个东西一来，你就是赏心悦目啊，你就喜欢看，然后把你所看到的东西，你觉得很感激，有这么一个载体，就是这么个文字的东西，可以把你看见的东西表达出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啊。 对，这个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方式，对吧？ 这种生活方式，可是对你们的读者来说也太苦了。像等这个书等了8年呢， 是。 而且在台湾，我们都知道哈，像朱天文不上电视哈，那我们的等了8年，然后也很难碰到他。所以我们在台北啊，逛街逛那 shopping mall， 都在想，哎，会不会在某个地方看到朱天文、朱天心出现？他们在看，看我们很喜欢看观察这个世界嘛，哈。 对，这次也就是幸亏因为有香港书展，所以我们才能请到你。但是我想，对于很多，尤其是这个内地观众来说啊，还需要再介绍介绍你。所以我们这个编导们还做了一条小片子，请你也一起来看一看。 是啊，可怕哦。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m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et me parle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Wow! 哎，你开心的啊！ 你刚才没有讲， 我也完全不知道，很感动啊！这个骗子弄的， 那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啊？ 对啊，是因为女巫的力量感召了我们。但是这刚才里面提到一个三三体，我知道你们原来有什么三三周刊呐、啊、什么的、什么叫三三体文学呢？ 其实会有三三的缘故，完全是因为胡兰成，他差不多是1976年吧。曾经在台北我们家的隔壁差不多住了个半年 啊， 在这半年里头，他就是教我们诗书五经，然后我们就像补修中国的学分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看西洋的东西。这么半年以后，他就回日本了，然后到日本呢，就是用航空信纸，好，航空信纸为了省钱，薄薄的写的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寄来，那我们就把它誊稿，誊出来，然后出版，完全是因为三三集刊、三三书坊都是因为他而成立的。 我在他的这书里有一本书叫《禅是一枝花》 啊，也 里边就讲这个禅宗的一些公案， 他就是 讲过叫前三三后三三。 对，他就是在我们家隔壁那时候 写的这本书 啊，所以里头这句话“前三三后三三”是三三集刊的来源的之一。你很厉害，他又把它找出来了。 他是中国广播界最博学的主持啊，名嘴 是吗？ 你要说到胡兰成啊，刚才朱天文说，你说三三的出现因为胡兰成 哈，完全是 因为。可是胡兰成在你们文学生命里面的出现，是不是也是因为张爱玲哈？我记得看一些文章里，还有朱天心讲到说，当初是因为发现了张爱玲， 然后再去追寻到胡兰成， 是啊， 然后再把后来有机会跟你们叫胡爷嘛哈，跟 胡爷 哈来读书，胡爷爷来读书来学习哈，是因为是这条线这样过来的哈。 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其实是想要写张爱玲传啊，那在他的那个课堂上，或者是他到大学里头，都是教张爱玲的小说。那曾经就在课堂上讲到民国女子这一篇，因为当时都今生今世不知道我父亲手上的只有个上集，那上集已经是残破不穷，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海外孤本啊。他看了以后就这一篇就特别谈了张爱玲，所以在他教学过程常常讲。结果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学生举手就说，现在胡兰成就有人请他回来到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在那边教书，说有这么一件书。哦，我父亲的大吃一惊，就当场就留了这个学生电话，回去之后帮我们联系。那完全是因为要写张爱玲传，然后听说胡老师在山上，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他。 所以我觉得啊，你跟这个胡兰成之间啊，你看你后来在这个文学创作当中，好像我看到都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完成胡诗、兰诗还是成诗的这个悲怨，对，就有这样的一种情愫。但是胡兰成这个人呢，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因为你看对他的评价，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怪说法的。 比如说，如果说你身上有污气，那就有人说胡兰成是妖。但是作为你的这个恩师，你跟我们讲讲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你眼中， 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对，一言难尽，因为实在是大概其实我们的。我写过一本书叫《花忆前身》吧，就花回忆他的前身。基本上我想胡老师，我们碰到他的时候差不多才20岁出头嘛，其实白纸一张了。那他那时候已经差不多70岁，60-70岁，所以像是一个智慧老人啊。他等于把他一生的所学的一个果子，就碰到了，我们就把这果子给我们，像是那个点龙点金，他只点了一个金，可是那个龙根本没有。然后我们也从他手上，智慧老人手上拿到这个果子，可是那棵树也没有。所以我说的花忆前身的前身，意思就是说你拿了这个果子，得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视野吧，可是我们是花了后半生，可能很后半生， 还年轻，还年轻。 后半生的所有的在画这条龙，在长这棵树，就长树干、长树枝、长树叶啊。所以这是基本上是我们受胡老师的影响的。 这是文学上面的影响。假如说个人哈，因为我经常觉得有一点事情我很懊恼的，那个数码照相机啊出现的太晚。我就想说，假如数码相机啊出现早一点，我们可以录下张爱玲演讲的那个样子神态，可以看到，可以像胡兰成，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听到他讲话哈。那个因为听说他亲和力蛮强的，我不晓得，我看一些文章说啊，不管你对于他的作品的观点怎么样，讲话什么很有亲和力。 他是什么？我觉得胡老师是大概人人到他前面哈，很奇怪，有些人会让你觉得说害怕紧张，比如说你有100分的东西，你到他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就整个变得你的东西都出不来， 困住了。 但是好像那个胡老师是你有个50分有个60分的，到他前面种种你会把你最好的部分 给表露出来， 表露出来，他好像 他能给招引出来， 他就是会让你觉得你总是要有你最好的部分，对，你讲的没错，就是召唤出来。 对，这是进妖了。 那我觉得这个召唤，我觉得这好像是他的，不知道是他的一个，你讲的亲和力也好，你讲的是他特别对人的一种喜欢，或者是总可以从每个人上看那个好处，或他的一个眼光让你就觉得说你总是要有个志气，好比像我们那时候总归有个志气，或你里头有最好的部分，你很愿意说拿出来，我在这个人前面，我希望我这部分最好的是拿出来。所以我们当时好像碰到他，也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好在哪，可是让我们觉得说你但凡你还喜欢胡老师，你就要有点志气吧，你的用功啊，你的 各方面的不足的部分你要赶上去，这个是他就会让每个人觉得，因此也就会让每个女人都觉得，他最每个女人的最好的部分都会呈现出来，然后他也觉得每个女人都是绝对的，都有他的一个他的特质，他的在我看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好，可是他总会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哎，他怎么样怎么样？ 对，就胡兰成啊，他跟这个女人，要不说光收女学生呢，是吧？没这个关系。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胡兰成啊，他在至少像我们隔得比较远的人看来，我听到很多评论，你看形容他呀都是用什么字啊，媚，妖， 妩媚， 就是那么样的一种东西。但是他的这个智慧当中啊，你像他的句子哈，你看他对，我觉得他对你这个女学生也是寄予了很高的一种期望。比如说你看他典型的他的句子，他是说你吧，说天文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天文的人。你看他句子人，他这种文字啊，而且还说过一句叫什么呢，女子观什么关系 天下 计，他认为这个 今为日神师。哎，然后我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这我觉得也是他鼓励我们，就他也没有想到在他的晚年会碰到我父亲，碰到我们是一直在写小说的人，所以呢他为了也是鼓励我们，所以他的晚年就是在写一本叫女人论。他动用多大的资源呢，他从女娲开始写起，就是女娲补天，基本上就是女娲创造文明，然后伏羲呢画八卦，好，就是男人把女人创造出来的文明加以说明其所以然， 解释， 对，就女人是然的话，好，然，那男人就是说明其所以然，所以是这么一个他觉得文明的女人跟男人的关系，所以他最后晚年在写的《女人论》其实是调动了从你看搬出女娲来，来鼓励我们姐妹跟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啊，那所以 那他对你们姐妹或者你们这群年轻人他有什么期许啊？你比如说到这个大志或者志向，你觉得他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志向吗？ 先我刚想起我刚刚讲的， 先讲你想的， 就是女子关系天下计，所以他就是用这期许说将来世界的文明或是世界的你们写的东西是要你们女人去开创去担当的，所以女子关系天下计， 对， 那丈夫呢就是大丈夫，今为今天是好日神的老师，所谓日神呢可能是用了日本的天照大神，是一个女神，她不是男神，她是女神，所以今为日神师，日神就是指我们女人，意思就是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女娲创始了文明， 对， 那她是丈夫，她是基本上胡老师自诩是一个大丈夫，伏羲吧，伏羲啊， 画八卦， 对，就是今天作为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补修学分，念四书五经啊，这样子，整个对汉文明的一种理解，好，等于培土了，培土的工作，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丈夫今为日神师，意思就是他今天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呢。文明的未来还是要女人去开创。 可是这文正正就有人奏接一点啊，对胡兰成提出另外一个批评了啊。他说，哎，好像就是在胡兰成眼中，整个世界的事情到最后就是女人最大啊，不管是文明上面的还是生活上，这是女人啊。甚至有人批评说，哎，胡兰成就是因为他想建立自己跟女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他很多文学作品里面，就是把主题或者说整个精神集中在谈歌颂女人的伟大。有人觉得说，哎，这一点来说，可能是其实不一定是那么真诚诚恳哈，是有这种评论。 我在想说，是他讲的这个好比这个女人论，女人论或者是文明论的话，我觉得最后归结到就是什么实体跟实物。好，就是不做抽象的思考。我意思就是说，好比吧，就是说，一个屋是干什么呢？好，其实当你就是对一个 比方说在我们现代吧，好，现代是已经没有先知啊，大神也不在，全部都除魅殆尽了啊，那也没有圣人，那这时候是怎么样呢？那对于一个写东西的人来讲，我想他就是物每一样物都是神，就是物神，意思就是说，当你虽然是一个物，可是你一个实体的东西，只要你人对它是赋予了眼光啊，赋予了凝视，有你使用过的记忆，哈，记得，就是我记得，我记得， 对， 我记得的这个就是一个眼光，那所有这个物基本上就是人就把它唤醒了，所以你连塑胶，你连塑胶是最没有情感、最物质化的东西，但是当你人赋予了一个眼光给它的时候，它这个本身就有了一种光辉，哈。 对，我理解比较浅薄了，但是我确实也觉得，不是向胡老师学习啊，就是我觉得确实女人是我师。就是因为男人很多空谈，很多这种思想，但是这女人呢，她确实很具体。你包括，你比如说一个女人失了恋，我跟你说，她的回忆方式跟男人都不太一样，她全是陷在这个细节的这种回忆当中。哪一天看我一眼，哪一天你讲了一句什么话？你看，男人不会记住这么琐细的东西的。 男人只记住一件事，就是没有，这是跟那个女人的美好的一个方面了。所以有人说啊，我刚听文涛说，哎，他马上学习到胡兰成精神啊，我就想到我看过一句话说，哎，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胡兰成。有人这样说。 对呀、啊，你说有些评价，可能你听起来那就对为师不敬了。比如说，甚至还有人讲流氓文人，到现在有人这么说。但还有什么罕见文人之类的，这个政治且不论。马博士好像对胡兰成跟女人的关系也有研究。 我研究没有，我是听人家有人研究的哈。就是说我那时候听一个在日本一个日本的学者，他说他研究胡兰成嘛，另外他就说去访问了一些在日本跟胡兰成有接触的人，有男有女， 是不是金文金？不是， 是金 文金哈。 哎，我本来不应该讲他的名字 啊，没关系，是京都。 反正我也没讲的很清楚， 我也没讲是朱天文讲的。 京都大学的老师，他也就是到台湾，对，我们都见过的。 是，那金老师就说很有意思哈，他访问了男的，也访问了女的。他问说，有访问了一些女性啊，在日本被胡兰成老师追求过的，或者说有试图追求过的。他说都有一个共同经验，就是说胡兰成老师啊，非常有很强的意志力，就去那个女的家的门口或者说窗前一直在等，有时候拿着花，有时候就痴痴的等，一直等一直等。那不约而同呢，那些女士都说，刚开始啊就觉得蛮讨厌的，这个人整天来缠我干嘛，当徒子什么。可是当胡兰成等到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了，那些女士们啊，都心意都改变了。这个人也蛮可爱的哈，蛮 是这样子， 蛮好的，蛮能等我。 胡老师主要靠的是顽强， 跟我想的不大一样。 想的不一样了，咱们待会儿要说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编排感觉胡兰成就是死缠烂打型的， 不是我编排的，是我听的， 感觉不一样。你来说说呢？ 是， 你觉得他对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还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就是特别会让你会觉得说你作为一个人的最好的部分 啊，就能给他招引出来， 就是给他换出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有甚至你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好，或者自己有那么好的一部分，但总是胡老师会让你觉得你是这样，好好发现自己。 但是我有个八卦问题啊，你好比作为女学生，你听到很多关于她的这个桃色绯闻吧，桃色新闻，会影响你对她这个人的看法吗？ 不会啊，因为之前我是看了今生今世啊，看今生今世的话已经 这是我就好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就觉得、哇，真是太过瘾了。 可是今生之 不是吗？ 太过瘾了。 不，我就这样看，哎呀， 这样的女学生也很过瘾。 就是这样子的人物，真的是 对一个 知道每个人看的感觉不一样。 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假如说到他的今生今世哈，你刚也提到他的民国女子那一篇，讲他跟张爱玲的关系嘛哈。你觉得可信度有多少？因为有人是觉得说，可信度其实不高。当然批评可信度不高的人，坦白讲也提不出什么证据出来哈、只是说他找回一些文章，觉得说，胡先生以前好像对同件事有不同的文章呢，都写了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觉得可信度是不高。我想听一下你的看法。 不觉得呀、先不要说是比方有个叫司马欣，司马欣，他就是那个就是写在美国的，后来写跟张爱玲张爱玲的晚年很多东西都是托司马欣的，算是少数几个他肯接他电话联络的人。像那个司马欣就说，这个胡兰成描写张爱玲描写的真是就是这样，就说张爱玲像一个放学回家就是走在路上的小女孩，就是你看起来是很就是。他说这段我们描写完全就是他看到张爱玲的感觉，就是好像是若他的幼稚像好、或是他的无能，就是 那种小可怜 幼稚像、是他的这一段描写完全的。